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1: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最后一个晚上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对，今天晚上直播间就我一个人，因为老嘉宾呢，他白天工作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所以今天晚上就没有办法来直播间了。当我一个人陪伴你的时候， 想和你 几乎都是中文歌曲哦。 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只想和你倾吐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倾吐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倾吐时光，累了搭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哒哒哒哒滴哒哒噔。 八月的进度条还剩下最后的3小时，从1号到31号，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有时的想念，有时的相伴。男左女右，今天晚上也是八月的收官夜。对于很多学生朋友来说，明天也是一个新的启程，要开学了。全新的八月，不管是学生还是成年人，我们各自都会有关于九月的一些美好的愿望。那今天晚上呢，在聊天室的黑板上已经写下了小标题，这个标题呢，其实也是我们在回顾这个八月以及过往的八个月生活当中，我们希望在九月不要的事情和自己不想再这样做的事情，我们都立个 flag 吧。如果你也想写下你九月我不要什么，都可以登录

清晨， 云很淡， 云很淡， 风很轻， 风很轻， 人星辰， 人星辰， 浮浮沉沉。 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 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 这首歌是在2018年的春晚上，我们听到王菲和那英的合作，而那一次呢，也是他们在相约酒吧之后阔别20年后，两位老朋友再次走到了春晚的舞台，两个人那份真挚的情感完全没有改变。王菲清澈空灵的声线，婉转如天籁；那英磅礴高妙的音质，则让人无法不感慨岁月如歌。人生辽阔，这首歌特别要强调的是，它是来自王菲和那英填词，两个人呢真的是真真切切的把多年的友情和对岁月的理解融入其中，由钱雷作曲，而钱雷呢就是为那英那一首《默》作曲的作曲人。这首歌确实在时间，在岁月，当我们想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总会立刻生成那熟悉的背景音乐。岁月如歌，我们也一路踏歌而行。九月马上到来，想到九月就一定会想起和九月有关的歌，也会想起这位好久没有唱歌，但是他的作品却从来不被人遗忘的许巍。迎接九月，听听九月。 在这个九月那阴雨的下午，我想要离开这浮躁的城市，我决定去海边看一看落日，让秋日的海风使我清醒。想到昨天风吹动的夜晚，坐在我身边我所有的朋友，岁月让我们一边的沉默，没有人再会谈论明天，有一些希望和理想总在心里，是最美的旋律。如今这真实的生活却也 想战争，这对手是自己，至少我现在已绝不会逃避。那理想的彼岸也许不存在，我依然会走在那旅途上，有一些希望和理想总在心里，是最美的旋律。可如今这真实的生活却演奏着那纷乱的节奏，有一些希望和理想总在心里，是最美的旋律。 生命里会有很多个九月，但是没有一个九月像即将要到来的九月那样让你印象深刻，也会充满希望。那明天就是九月了，九月一直都被称之为金九啊，就是说一年到了九月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许多好事发生。你看，学生朋友们回到了校园，开始正规的学习知识，生活也步入了全新的一个时间表。放假固然好，但放假有时候会让人变得懒散，也会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现时间过去得非常快，而这种快里面可能重复的东西有很多，不是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那即将到来的九月，也希望大家都过得更好，同时也避免一些过往的遗憾。我看到这位 Alice 三二，一位资深听友了，其实我希望你在九月能够多一些早一点入睡的时间。我固然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多多听节目，多多互动，但有时候又希望不要熬夜，早睡早起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让我亲爱的听友好好的在你的生活中实施出来。他说希望九月不要再长胖，工作不要出错，不要生气，命资不要再出差。我是纳斯佳，三位女听友哈，她说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担忧，不要因远行的孩子难过，要带着微笑祝福送别。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面临着生活各自的重心，所以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真的不太一样哦。 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旁。我们去哪？去吗？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这一定也是你数不清第多少遍听好久不见。不一样的是，每一次会因为这段时间的状态而决定着听他的感触。也许今天晚上只是单纯的会感慨，这真的是一首好歌。好到多少年过去了，为什么好久不见的那种场景，那种街角的咖啡店还是会在眼前。其实从疫情开始之后，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感触，就是一定要多表达爱，一定要让身边亲近的人知道自己有多在意对方。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不确定的事情了，明天是什么样的我们谁也不知道。所以如果八月你有点吝啬没有表达你的爱，那在九月我希望你不要吝啬，要大大方方的对你所在乎的人表达你的感谢和你内心的爱，让他一定能够感受得到。全新的九月即将到来，你希望在九月里不要做什么？看到这位朋友写的小作文，一般你写小作文的话，我在晚上一定会读出来的， 因为累了一天了，写一篇小作文是不容易的。为了你这份诚意，生如夏花，希望自己不要再让最爱的老妈伤心了。这个过去的夏天，我突发了胃痛，做了一个胃镜，医院没有无痛的，把老妈心疼啊，忍着眼泪拉着我的手，什么都不说，那个样子现在想起来还会难受。希望这个九月好好的恢复，也照顾好老妈，陪着老爸老妈在最美的九月畅游在北京的各大公园。嗯，说到做到，而且胃痛多半都是平常吃饭可能不是很规律啊，还有一些饮食的角度不太健康啊，也希望这一次之后能够注意自己的食物链，同时也要按时吃早中晚饭。说来从八月我就一直跟自己讲啊，一定要多运动，不要总坐着，有空的话呢就要从一层爬到19层，每个月至少要有一次是爬楼梯到办公室的。可这个八月我真的没有做到，后来在今天晚上上班的路上，我觉得人有时候是要逼自己一下的，否则你的这个每个月立的 flag 大概都会泡汤了。所以我今天晚上就挑战自己从一层走到了19层，我距离上一次这样做得有10多年了吧，就没有爬这么高的楼梯。但是当我坚持到19层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其实原来逼自己一下，你可以看到内心的小宇宙是很强大的。我承认在第13层的时候，我就已经喘得不省人事了，但还是挑战了一下44岁的自己。我相信你也可以，我们说到的都要做到。 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把头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

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多累的花一身。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 火星电台真的非常有才华，不仅是他们创作很多经典的作品，同时他们的演绎也是让人感觉这声音 留给你的 太有故事了。 别走得太快， 和杨乃文版本的推开世界的门，好像推开的不是一扇门，这个更像爱情之门，而杨乃文所推开的更像是亲情中的那扇大门。不管是哪一种理解，好的音乐其实会在你的心中生根发芽，会配上你的故事。八月的尾声，让我们勇敢地告别，第三十段见喽。 告别从前的我，庆幸它完整，坚持裂的碎过，一些冰洗后起初笑了，恍然发觉夺眶的泪更需要勇敢的告别。爱过的你在时间倒数前用力的抱着，陪伴一段路也会感激，孤独是每个人必经课题。如果相遇是离别的开始，重新来过我还想要爱你一次，这次让遗憾的是你来提词，故事有绝招才更真实。告别爱过的人，在故事结尾前再多看一眼，记住他们的脸，让熟悉的温度陪我走更远。如果相遇是离别的开始，重新来过我还想要爱你一次，这次让遗憾的是你来几次，故事有缺角更真实。如果离别是想

九月天， 听爱的表达， 听爱的表达，听到更多世间好听的声音， 放心， 也愿你多一些时间听北京音乐广播。好的，下面和你分享八月最后一篇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九月》，许你一个最美的秋。八月终了，九月开启，物换星移，山河染秋，岁月匆匆，留不住，一眨眼就要到九月了。2021年只剩三分之一，长夏逝去，秋真的来了。八月令人怀念，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九月无限期许，夜有清凉，昼有和暖。喜欢九月的一切，喧热初消，凉风温柔，碧空明净，大地丰盈，岁月向晚，最是宜人。站在九月的这一头，一路行走，遇见美好。9月7日，白露，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凉风至，白露降，北雁南归，月影茫茫。草木知时序，山河换颜色。相思黄叶落，白露湿晴台。早晚温差大，莫忘了添衣。9月10日，教师节。爱如海大，润泽天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风雨。谢谢老师，曾为我打开这个世界。9月21日，中秋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天上满月，人间团圆。拜月祈福，望月怀远。愿在外打拼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9月23日，秋分。残暑中，昼夜平，虫鸣寂静，满堂和寿。稻熟蟹肥，万物安和，忍不住沉浸在最美的秋光。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成仙，一色秋。九月，许你一个最美的秋。九月，秋光正好，草木摇黄，桂子染香，最适合游人间最美的清秋。九月，淡然处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生这列列车，没有谁能一直陪你，温柔接纳任何人的离开，认真告别，用力重逢。九月，坦然接受，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生活不是电影，不是努力了就有好的结果。得偿所愿固然幸运，差强人意也不必遗憾。你只管努力，上天自有安排。九月，做真实的自己，且趁闲身未老，静放我蝎子疏狂。

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 每到九月都会和你分享的歌曲，今天晚上也不例外啊！在迎接九月即将到来的时候，分享这样的一篇暖文章，同时呢，再次听到了齐豫的这首经典的《九月的高跟鞋》。今天晚上在聊天室当中呢，和大家共同说一说在九月希望自己不要去做的事情。那我也给大家抛出了一张小壁纸，这张小壁纸上呢，写了很多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的内容，可能也方便我们提醒自己不要去这样做。不要轻信一面之词，不要懒惰，不要觉得简单就不做，不要把情绪写在脸上，不要一时冲动分享自己的秘密。不要冲动，别被别人一句夸奖就冲昏了头脑。不膨胀，不自大，要低调，要谨慎。不要安于现状，不要迟到，不要再给懒惰找理由了。想好了未来，不努力就没有未来。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一时的。不要带给别人负面情绪，不要不好好工作，不要不好好学习。全新的九月，我们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开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迷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注定不会那么平凡，一定会在路上遇到很多的艰难险阻，但我们从来都不因为路难走就不去走，也不会因为路上遇到了一点点的挫折就放弃走下去，因为还有继续陪伴我们的歌和希望。 青春不只有灿烂，也有遗憾，就像抓不住的光慢慢消散。可我要有多勇敢才能直面暗淡？谢谢你用心陪伴，叫我释然。暗中看见一束光，绝望的我找到 去的夕阳，那年少时的珍藏，我永远不会遗忘。 再见，少年，来自梁静茹。其实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相信都不是明天要开学的人，因为要开学的小同学们都已经早早入睡了，而我们应该是怀念着那些年，快要开学，快要见到同学，或者是在这个晚上疯狂补暑假作业时的情景。 深陷谷底，几经绝望开始怀疑上帝，也曾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可是我放不下，是你默默陪我替我分担着伤痛，盼我有天能够变真假。

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敌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 残酷月光，这是一首从2008年到今天已经13岁的一首歌，但是在重温当初的创作整个的环节，不禁让人感叹，一首好歌只有如此的推敲，如此的团队人的认真，才能够让它多年之后依然被大家喜欢。这首歌呢是由陈小霞谱曲，说到陈小霞，我们就一定会想到陈奕迅的很多作品，那林宥嘉的这首歌呢正是由陈小霞谱曲，向月娥作词，收录在林宥嘉2008年6月发表的首张个人专辑《神秘嘉宾》当中。为了这首歌呢，陈小霞真的是希望林宥嘉能够很好的诠释他，他亲自操刀制作，担任这首歌的制作人，并且动用了他制作陈奕迅时候的原班人马，包括编曲陈辉阳还有钢琴手，他们特地飞到北京邀请北京交响乐团的团员来搭配曲中的弦乐部分。为了这首歌呢，他们真的是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共同打磨出这样一首经典的作品。所以在这个晚上当秋天的月亮把那抹神秘的感觉和温柔又洒向我们的时候，总会想起这首歌唱到的，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可是很有趣的是，这首歌的名字却叫残酷月光。月光是美的，想起的心事是残酷的。希望遗忘，希望能够努力微笑坚强，这就是这首歌努力在表达的。每个人都有过很难挨的夜，但终将会过去。 有些痛重叠了，有些梦撕裂了，有时候在笑之前已经哭过了，有些爱错过了，有些泪流干了，那些人就不再回来了。有时候我笑着以为够幸福了，有时候抱怨日子虚伪的过着，有时候想不起来存在的理由，只因为伤害人啊，越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人啊，多么的矛盾，人啊， 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寂寞。爱呀，越是想要的越是舍不得给，我们其实要的不多。 许佳莹，人啊，这一声感叹，哎呀，在八月的晚上，可以把所有的叹息，还有所有的遗憾，都通通的放到这个夜里，不要带到全新的九月，因为九月的好运已经拍了拍你，希望接下来都是好消息。今天晚上，所有在聊天室中，已经是大声的喊出了九月。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的那些事情，大家真的可以做到。 JMS 刘他说，希望自己不要间断夜跑，每周2到3次7公里慢跑，佩服。还有呢，曼巴之舞，谢谢你今天发给我们的像是在月末收到的好评一般，他说男左女右是可以让人带着悲伤来，装满能量走。如果真的如此这般，那真的是我这一个月，或者说这14年最开心的事情了。就是不管你之前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听了2个小时的音乐，听了2个小时的陪伴，你开始发现自己松弛了很多，不再计较，不再和自己较劲，有许多释放的空间。所有大家希望不要的事情，但愿都能做到。送别八月，也代表没来过几次的默默，还有基本上都会出勤的叶谦，谢谢大家整个八月的相伴。全新的九月天里，首先第一件事情，这个星期五沉默一定会光临，是他跟我说他要做到的事情。还有在九月天，也希望大家密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全新的一档节目，或许会有一些惊喜哦。八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最后的一首歌肯定是要与你分享这一首了，因为它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无论多么黑，总是会有星光指引你的前行之路。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请相信自己，即便八月成绩一般，但全新的九月天还是会有翻牌的机会的。迎接九月，好运九月，晚安。 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